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欣赏杨少鹏演唱的京剧《文昭关》的选段。 一段 心脑中此间 阴天。